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元金曲，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梨园金曲，我是周杰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您收听夏慧华演唱的一组京剧选段，先请听西施。 再请听《贵妃醉酒》。 Thank you. 最后请听夏慧华演唱的《凤还巢》。 Thank you.